哎，欢迎嚟到安东尼会士前瞻啦。咁我哋咧就喺呢个京汇天下嗰度咧，将嗰个会士嘅前瞻啊 cut 咗出嚟，咁啊优惠翻咧William Forrest 嘅网友。咁啊，因为咧咁你哋都吓又俾咗钱嘅，咁冇理由咧，咁嗰边咧个资讯咧同埋呢边咧系相等嘅，咁啊亦都系一个公平啲啦，咁样样吓。咁啊， 咁其实同嗰边嚟讲咧个相差嘅即系个分别就系话。以后呢就是说个 range 呢即是每一个礼拜个 range 呢只是这边才会有咯。在那边来讲呢就不会有了。希望什么呢希望比个 range 来讲呢都能够继续保持水准呢即是如果譬如说以这些近这三四个礼拜来讲我觉得都是比较 OK 的。咁今个礼拜嚟讲呢即是因为联储局意识呢个变数是比较大啦咁但我仍然都是觉得就是说无论你是 taper 或者不 taper 来讲个市都已经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了。咁所以我哋亦都唔需要话刻意将个 range 即係将嗰个 suggest 嘅 range 呢就即係扩大。我仍然都系以不变应万变啦。咁先讲讲每一种 currency 嘅 range 呢就个 euro 呢我今个礼拜比呢就系话13520到13780。因为上个礼拜冲唔到1380嘅32之后呢我觉得就话开始已经冇乜力㗎啦咁所以下低嚟讲呢就嗰个空间係会比较大啲咁所以我俾个 range 呢就係话上高我俾13780如果见到呢位嘅话呢就不妨入去估下啦咁下低嚟讲呢就13520啦咁个 yen 嚟讲呢係真係比较弱啲嘅咁但係呢如果佢有机会反弹到10240呢其实都可以尝试下入去再沽过。我俾个 range 就是10240到104嘅20。咁我觉得都仲系会有机会今年年底前呢都仲会有机会破顶嘅。咁即系个 yen 穿底啦即系。咁就算你系真系会有机会见105即系但跌穿105嘅机会唔大囉。咁但系所以我俾个 range 呢就10240到10420啦。嗰、那個榜咧就00444係已經係咩嘅啦，即係弱咗啦。我覺得上個禮拜嗰個高位164嘅65咧，可能會係咩嘅啦，已經係近期高位。今個禮拜咧上翻164嘅機會其實唔大嘅啦，所以我比較 range 咧就係161嘅60到16380。咁、那個瑞朗咧亦都係比較同嗰個咩一樣啦，同嗰個 Euro 一樣比較強啦，因為。最主要原因呢就係話個佢嗰個就業市場係好轉咗嘅而個通縮呢亦都係咩嘅即係亦都係緩和咗嘅咁變咗呢就係話個經濟增長前景呢就好多人都睇得比較好少少啦個瑞士嗰度咁所以我去嗰個強勢呢比起個 Euro 嚟講呢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咁今個禮拜我仍然覺得就係個美金呢会 cap 住喺90美仙嗰度应该过唔到㗎喇。咁俾个 range 呢就係0.8820到0.8980。 係。 咁至于商品货币嗰三隻嚟讲呢就个澳洲纸呢其实我相信如果已经係咁样摆到明出口述嚟讲呢就只会反复下跌嘅啫个澳洲纸。如果是上翻90楼上咧，即系亦都唔怕话真系走去试一沽啦。咁我俾个 range 咧就系0.8850到0.9040。即系如果你见到90楼上，你咪睇位咯。即系如果俾多二三十点去30-40嗰啲位，你咪上试下再走去沽过咯。澳洲中央行已经摆明居马噶啦，唔会俾佢升上噶啦，因为佢都讲明就系话如果90嘅美仙楼上嘅话咧，我系觉得唔舒服嘅。咁大家咪可以咩囉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慢慢去到佢个目标位就85嗰啲位囉。 85-95 嘅佢话嗰个 range 系大概系啦。 係啦冇错啦。咁、那个楼指系会比个澳洲指强嘅。因为上个礼拜呢就纽西兰央行开咗开会议息之后呢佢亦都讲就系明年上半年呢系会有机会加息。甚至乎佢亦都讲就话会将嗰个目标呢就由而家 2.5 厘呢就逐步咁加到上去接近5厘嗰啲位即係4.75厘嗰啲位。咁变咗就话大家都见到就係话佢嘅如果佢一路系有条件去加息嘅话呢 個紐指係會個息差優勢方面比澳洲指咧就更加著數，所以如果沽嚟講係沽澳洲指，買嚟講買紐指呢個方向始終都仲係成立嘅。咁、 嗯 啊、反而咧就嗰、那個加指咧，其實都有少少跌眼鏡，即係雖然我覺得就係106.5係抵買。嗱、啊，咁即係前個禮拜我已經叫人喺106.5買咗啦，咁最高都係去過107.0几嘅啫，啊，咁但係咧就暫時嚟講，佢都係維持翻一貫嘅本色咧，就唔上唔落，啊，咁最高最高咧就去過105.60咁上下位啦，啊，即係上個禮拜最高105.60，即係如果你106.5，你真係走去沽咗個 dollar can 嚟講咧，最多你係有90点嘅利潤在手嘅。啊，咁後屘升翻上去，我都覺得坐得唔係咁舒服嘅，咁都已經講就係話，如果即係大家啊都可以繼續坐嘅，個目標都仲係睇104.80，咁但如果坐得唔舒服嘅話，可以考慮少少咪平咗，執少少咪平咗倉去咯，即係飲餐茶都好啦，即係雖然得個20-30点，咁所以今個禮拜個 range 嚟講咧，我覺得都仲係咩咧，維持翻就係話105.20到106.80啦，啊。咁咁多隻 currency 嗰個 range 都大致上俾咗㗎喇，咁希望仍然係能夠保持到水準呢，即係幫到大家贏錢。 係冇錯，咁各位網友啦，咁就係聽清楚安東尼嗰個前瞻啦，咁亦都係啦，咁從今集開始呢，咁就係得 William Forward 嘅網友啦，即係有付費嘅網友呢，咁就先收到安東尼嘅重要消息嘅，咁就咁啦。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系咁多啦，希望 多谢大家支持啦，系啦。